63届世界监审五种锦标赛我国代表队18号乘飞机回国。本届锦标赛从8月9号到13号在奥地利举行，我国代表队获得了2枚金牌和3枚铜牌。